锵锵三人行，我看这个地球磁场要变了啊，很多过去不会发生的事儿都发生了。嗯，咱们这个丁学良老师今天为什么迟到？ 把车子 taxi 坐反了， 这是在您 23年在香港没犯过的错误。哎，今天的我估计这个嘛就是特朗普那个电话打错了原因，哎，找不到原因， 说不定您要运交华盖了。 哎，运交华盖是贬义词吧？哎， 不是， 宝义啊， 不叫好运 啊，好运啊， 反者道之动，那个运交华盖欲何求啊？ 对。 哎，未敢翻身以碰头，对不、啊、对？ 对、啊。哎， 所以哎，往往这种事儿啊，不是偶然的。 不， 他有时候啊， 我觉得是更深的道理在里面。 一个征兆，没准接下来您的生活呀、啊，会发生一些特别大的变化。 那我得赶快把好酒拿出来准备的。 嗯。哎，您这是一种这个保险的一种做法。嗯。所以啊，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也觉得、啊、 是 八辈子想不到的人 是。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八辈子想不到的事 也都出来了， 都发生 了。这个尤其对于丁教授这种啊，这个过眼烟云这么多年的人来说，您不觉得这跟您年轻时候的世界有很大变化吗？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最最无聊的到中年那一段。我年纪少的时候，因为天下大乱，晓得吧？中国是文革，见多了就是你不能理解的事儿。后来中间一段就比较稳定了，现在看样子。到了呀，到了这个时候 又动一动， 又个青少年的时候又回去了， 特别开心， 运脚滑盖，这叫运脚滑盖。 哦，这对他来说还算劫后余生呢。 对，运脚滑盖、 哎、但咱就说说这个、嗯、这个特朗普跟这个小英子哈，现在说都撩妹呢是吧，聊起来了。然后这个哎，特朗普你觉得他真是一个傻子菜鸟小孩儿，还是有什么人在给他背后支招？ 对，他是高手呢。 其他几个定语呢恐怕不大贴切，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有点小孩，这个是比较贴切的、嗯、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我问了我好多美国做那个美国政府的那些人，他们说至少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他现在被他身边的那些激右派分子啊在耍他，因为他对外交对政府运作系统不清楚。而这些激右派以前等了好多年，想在这种事情上有所突破，台湾问题上，这是一种，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比较靠谱，因为他讲了很多的名字。 所以我听到一个评论，就是说、嗯、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啊、嗯、说特朗普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 对、嗯、 但是更要命的是、嗯、他身边的那些人知道他 不知道什 么 呀、 哦、这就是您说这种可能。 对 对，还有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台湾方面在他出来竞选之前就给他这个公司啊就放了一点诱饵钓鱼，就是在桃园机场要做那个大项目，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跟他家族的利益就绑架在一起了。 啊，说在台湾盖酒店， 台湾就老早就在铺垫了，因为台湾做这种事情的话，也是做了几十年，因为他们就是说，自从70年代以后，没有这个所谓的正式的。跟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正式外交关系， 但我不太相信 他经常要走这条路， 但我不太相信他这个亿万富翁会把他们家族在台湾盖一酒店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投 了 是没 要退出所有的那个商业嘛，他不是说了吗？ 是啊，同志啊，他投了是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和他本人没什么多少区别。你看他现在做的事儿也就跟做公司差不多，你瞧吧。 第三种可能呢？ 呀，第三种可能性实际上就是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呢，有的人希望把这个事情炒得越重要越好，那就是蔡英文他们这一帮人。他把这个事情炒成一个开天辟地，那对他来讲，无论是在他的民进党里，在台湾，还是对他下一步做什么事儿，那就等于是打了一个劈天响雷。 哎，但是我看咱们这边这个微信公众号都开始煽乎了，就说东风导弹就是集群发射，然后基辛格跟习大大见面，传递的是什么消息？ 哎，东风导弹，我跟你讲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那个做媒体，以前是同事，他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2012年那时候不是刚刚有那个什么微博开始，他就调研，就是那一年美国大选谁最关注这个美国大选的新闻，谁发的最多？不是那些像关心国际政治那些，是什么呢？营销号。他就什么东西他热，像你说什么东风导弹上了这样，他是为了营销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愿意煽乎这些。 你说他又为了营销东风导弹啊？ 不是， 不是， 那您买吗？他卖别的东西，他只要是有流量， 他要营销东方导弹。 话说回来，特朗普吧，其实我现在觉得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是，人人心中有一个特朗普，就他是一个篮子，就是每个人都在他想象当中的特朗普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其实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在想象。哦，我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文章，是引用那个《纽约客》的人，有一个他的那个影子写手嘛，就说特朗普其实成年以后，他怀疑他没有再读过书，说从来没有在他书房里有，就是没有出书房，就家里没有看到过有书，哪里也没有读过书等等嘛。但我最近呢，我碰到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还是开书店的，他是称这个就这个特朗普的，他解释了很多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听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可是你觉得特朗普知道你说的这些吗？就是你解释了那么多他为什么是这样做，他真的知道吗？就每个人心中有一个投影，他为什么是这样做？ 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断背山，是吧？特朗普，哎，你可以看看。我觉得有时候台湾呐、啊，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也挺逗的，就说这个蔡英文呐、啊。我现在慢慢我感觉啊、这个小英子啊、这个格局不大，就是咱就从品评人物上来看啊、我总觉得这个人就像他老缩这个脖子，有点鬼头鬼脑的，我现在觉得 像个副手比较好、 就是、对，就是你比如我上次听李敖还在这说过、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一方面是有他女强人的一面、自然是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啊有点，比如说就说原来在立法会的时候，说有一次跑到李敖身边说，哎，李大师我们喜欢你、哎、你看他有点这么，所以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吧，这次特朗普一当选，好多国家首脑那是吃了黄哑巴吃黄连的，肚子里就是宝宝心里苦啊，就是人不能想当然。他们就是你看这个蔡英文过早的想当然，认为 Hillary 希拉里能够当选，所以就先给希拉里献媚，你看希拉里加油，动算，结果呢特朗普当了，这下台湾吓慌了， 就 这下吓慌了，吓慌了之后呢，我听说呀，因为特朗普不也特别强调嘛，不是我主动给他打的， 对对，写的特别大， 现在就把政治搞得 这种，是他给我打的， 对，胡同话，就是不是他给我打，他给我打的， 对， 听说呢也是台湾的一些人在搞这个一些个操作，反正呢我相信绝对不是说那么简单、就是说他手机上没号码显示、他肯定是有一个， 肯定有沟通， 有沟通， 他们也承认了是 有沟通的，所以你再看下面这个图片，哎，你瞧啊，蔡英文特朗普，然后你往下看这个Trump， 你说他现在有人管他吗？甚至我现在 Twitter 那个都有人说、说这个不管总统还是平民，我们都可以封号的，如果你违反规则、他就开始骂，连发两条 Twitter， 这个他是骂什么？ 他是说，就说美国一个美国没有收过税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给我们有这个好多好多钱来买这个军火啊， 还在南海、 对对， 盖军事基地， 对对对， 对吧？ 他这个你看这个特朗普，他如果说从0月20号开始啊，他还保留他这个习惯的话，那美国就能把这个地球能够里里外外搞得破碎不堪，因为他这上面会瞎讲话。 他说 他一瞎讲话以后，全世界那些做决策的拍板的，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还是财贸， 对，你再看还有 他说那个人民币贬值，他说中国有问过我们了吗？我们同意了吗？ 对对对，你这还有一张。这个是义军要出的是吧、 他说他就是这些年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你看他说他讲话就是没有逻辑，第一是我读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的书，他然后说我很了解中国人，我和中国人一起赚了很多钱，然后又卖了一下他那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还列了一张那个书单，关于中国书里面有我们这个嘉宾扎老师的书， 这你就看出孙老师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 是 就深藏不露啊， 是 特朗普列的书单里有我们嘉宾扎建英老师写的弄潮儿， 可是扎老师好像特别反特朗普，是 对对，他 以后你要问问他什么反应。 扎老师基本上是饶毅那头的，就是，但是他那个书本来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就现在就看这个特朗普，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装的？ 特朗普在有些环境上，从来就是以疯当真，而且呢，大部分时候，别的人疯了几次啊，要摔了几次跟头，有个这个事呢，他有个再就不疯了，就变得比较正常了。特朗普呢，一部分呢也是他的性格，一部分他的走运，他在最疯的这件事情给他走真了，那从此以后这个心态就不得了了，本来他最多疯到500度，他现在敢疯到900度，除非他就是说下一个要出了个大事，那个事就大到有人在美国用美国的法律来干他， 因为到时候你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卷到你自己的那个疯狂的操作中间就不行了。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像那个我还记得就是那个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本来喜欢用那个手机叫做那个当时那个叫那个老那个老牌子叫 Black, 不是、啊、黑莓嘛、啊、黑莓嘛、啊、 Blackberry、 哎、马上就是就按照法律按照保安法就讲，如果总统不能够这样使用，这样使用国家没命了，然后到后来就马上就改了。那么特朗普现在像他这样子一天的话一天晚上在手机上玩都等于像要玩 game 一样，是不是？那还得了。 我后来看他到白宫还去见奥巴马哈，奥巴马还笑脸相迎， 是不是笑脸黑着脸全程黑脸？ 不是，我就相信呐、啊，这个表面的这个礼仪之下呀、啊，美国这帮人你说心里 对啊， 糟心呐、啊，就看着这么一主，哎，但是真没准儿，你说这个国际规则啊，是不是也可以破一破？就是说乱拳打死老师傅，有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他翻出个什么来。 乱拳打死老师，乱拳打死小师傅，这个事儿是有的。哎，比如说他哪个国家也没核武器，也没什么实力，是吧？他胡来一下，这个事恐怕也就过了。当然，大家会谴责他。但是如果是他对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乱拳打，那恐怕打出事就不得了的事儿。 咱先听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觉得特朗普一些话有助于你了解这个人。他是现在都有人百句名言，特朗普就是说过的话，说当个有钱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随便矫情。然后我就说我的净资产现在有80亿哦，很快就会涨到100亿，净资产哦，不是总资产呢、啊、不是债务，净资产。我不是吹牛，信不信随便啊，我不吹牛。然后就是还说过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好看，就是因为我有钱。然后说如果希拉里克林顿都不能让她丈夫满意，那她凭什么认为自己能让美国人民满意？然后就是说跟你说，只要你怀里有美人，别人怎么写你那都无所谓。好家伙，这、哎、 他讲这些话，普通的很多老百姓真的很欣赏、哎、 听着瘦弱呀， 因为他讲了很多人心里话。 对，包括在床上 男的都不在意这个、 就 是、 对， 在床上我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挫折， 是 我给了很多女人特别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成名之后我就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乐趣。你说这么一主，哎，但是你看这次说美国政府主流媒体都在批评他的莽撞电话，白宫赶快说他可没跟我们打招呼，是吧？然后呢，面对批评，特朗普的反应像个小男孩在做错事之后被当场发现。他在推特上说，就许你们卖给台湾几十亿的军火，不许我接听一个恭喜我当选的电话。而且他还真的是他那个写的就是台湾 president， 对， 就是完全 他特朗普没数，他特朗普没数没谱，他特朗普没谱。因为这个，因为蔡英文都不敢在国际场合之下用这个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就是宣布我独立嘛， 对、啊、 就打破了红线嘛，红线底线嘛、啊、因为蔡英文在任何正式场合他都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那个称呼，而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用过马英九的那个正式的表达，所以蔡英文这一次连他自己都没敢用的头衔，特朗普在用这个头衔，那下面的故事就多了，他以后还会喊别的人用错误的头衔，他一定能干得出来。 这个当选总统啊，跟这个台湾领导人这种的这种撩妹啊，说是打破40年外交惯例，就是 从70年到现在为止是啊。 但你其实再想一想，这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太实质的。你想一想，但是他就是一个电话一撩，大家全都动了，就不知道他要想干什么。 你看 这个代价多小，他能把大家都给。 我看那个中国报纸那个讲，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官方声音，就是说。特朗普先生呢，他带着他的个人性格走进白宫、但是他并没有带多余的力量，就那意思，我们中美之间还是这个实力导致的这种关系格局，美国并没有多出什么力量。这个我看您最近在 FT 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说的有些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说什么现在俄罗斯本来要卖给咱们苏-35飞机， 先卖4架，今年年底之前交货作为训练用， 说现在又犹豫了， 现在又在往后拖了， 这跟特朗普和、 就有人在揣测是特朗普跟普京打电话的时候呀，这可能就是一个交易，因为这两个人心心相印很长时间了、呀，而且普京现在也确实想这个把跟奥巴马这个搞得这么差的这个关系能够修复，因为俄国也有俄罗斯有自己一大堆麻烦事儿。 你觉得特朗普有大计划吗？有大招吗？ 我要想这种大交易的事情的话，他都能想得起来的，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做买卖嘛。他觉得你卖给中国这种军火跟我惹麻烦，能不能不卖给中国军火，我们给你其他的好处啊？这种事情他肯定就把当成一个交易来做的。 对，哎， 而且中他身边，我看他身边就是一个幕僚嘛，不是关键看他身边人嘛。 对， 他这个幕僚今天吗？还是哪天，在这个美国采访？就是说我们打这个电话怎么了啊？中国不高兴是吧，用了一个词我不知道，大概意思就是去他们的吧，就是 screw them， 就当然就是去他们的，就是就能说这样的话啊。 对， 他们以后进从元月二号开始，如果他们奥巴马下来之后，如果说所有的最重要的外交场合之下，他们只要保留现在做事和讲话的方式的五分之一，这个天下这个四年就没有一天是安宁的。而且我一定相信，他如果说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搞糟糕的话，一定有人在美国国会要启动弹劾他的这种程序，因为他违反了美国国家。 已经有人在想这招， 有人已经在收集东西了。 但是我又觉得人家是选上去的，你说你要搞一弹劾，但是你刚刚说对，现在最重要的是看他这个身边的人，他这个身边有好几个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说是现在是他的这个女婿对他的作用特别的大。其实你说女婿是个什么是个什么身份呢？但是现在不管谁跟他进言，得先通过他这个女婿。还有一个，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通过谁呢？就那个基辛格嘛。你看他其实在给蔡英文打电话的同一时间，那个基辛格来到了北京。其实你看他是有两手的，基辛格到了，对，他到了北京，还有人说对他是给川普的跟中国的渠道就建立了。 解释就是我们这总统有点半疯 啊，其实怎么回事你们就谅解一下，也给中国点面子。对， 而且 这个川普身边也，假如那两个人自己能够带下去的话，那两个人倒是处理东亚关系，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当然包括台湾香港问题，有两个人倒是已经在这个所谓的政策研究圈子里面已经做过三十年了。一个就是那个 YATS 叶子，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就前不久访问台湾的，就是在那个 Heritage Foundation， 就是那个叫什么传统基金会呀，他做过很长时间的。这两个人如果待在特朗普的小圈子里面的话，那么以后中美关系将会遇到很多很多跟我们不愉快的事。 丁老师，我没什么见识，我就问问啊。 你谦虚了。 你比如说 你这么一讲，我就担心了。 你又把车坐反了。 对呀， 我是说特朗普，你说会不会真有这么一个强人呢？不是，就是说乱世就需要强人嘛。以他强悍的这个意志，因为我感觉他现在就是梦想回到里根那种时代。可是里根那种时代对苏联呢，当时这个冷战非常强硬，星球大战计划， 铁幕， 就是他这个憋的大招，他有没有这种企图，就是说彻底把中国打压下去，就是让你们知道在亚洲谁是老大，美国，哎，他会不会搞些这个东西？ 我只能这么说，他就从个性上来讲，他跟里根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是还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里根是一个有原则的，而且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比较一以贯之的。特朗普这个人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发现他有什么原则。这家伙想到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就想到什么就开始胡说，没有想不到的，不敢想的，没有不敢说的。所以呢，第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国际关系上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说你是个强人，你能强到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国际关系上就牵涉到所谓的综合国际力量、综合对比，跟你一起。 那比如假如说哈，嗨，上任了，真的给你玩一个，跟小英子约个会儿。见一面， 这倒敢，这个敢， 那中国大陆，中国当如何呢？ 现在这个台湾现在就有人在开始吵这个事儿了，吵到今天早上，昨天夜里，台湾政府这个政府啊，开始出来一个正式的声明，说关于蔡英文路过美国到中南美访问的时候见特朗普或者美国政府的官员这件事，这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事实。因为台湾估计现在也很紧张，也生怕把这个事情吵得太过恼火，我们这边可能也开始对他动手了。 哎，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你比方说你来打个电话，我们就严正抗议了。那见了面呢，我们怎么着呢？ 见面的话，你看谁跟他见面？如果说是美国政府的低级官员 OK， 要是特朗普， 要是特朗普或者是国务卿这一个级别的话，那就是差不多这个脚就传到电力镇上面去了，那就比打电话严重多，因为他现在还没上任呢。 那这个是 心态没责任， 这是踩了我们动武的底线了。 那都不一定动武，但是中国可以从在其他方面跟他两个闹得没完没了，就是我们可以用政治手段，因为他这样做的话也是以政治手段。 经济手段。 我们恐怕比经济手段可能要厉害一点，我们要用政治手段。 但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个，你说他会不会就是对中国特别强硬，说我要把你给打压下去，说谁是老大。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大家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认知是相反，大家认为他会收缩啊，他不是要前进南海要打压中国，他反而是他有可能从南海收。这个其实对中国现在是来得太早了，有点。因为什么呢？你想啊，美国如果现在就像他在竞选时候说的，我核保护伞我不给你日本，我也不给你韩国，你们自己去交钱吧，那会怎么样？日本那自己造原子弹了，韩国自己造原子弹了，怎么样？那对你中国那有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大家担心他是回到过去的那种孤立主义，而不是说他要再前进。 哦，对，所以我想起来，这是不是您文章中的一个观点？您觉得特朗普要真这么干，对中国利好？ 我讲的是就是去年6月12号那篇文章 啊， 就是不是还没到去年，今年6月12号的文章。我假如特朗普万一他这个大选上了，因为当时没把握。而且上来以后，万一他把他选举的时候讲的外交政策中间几分之一拿出来试一试的话，那整个亚洲的大的这个棋盘子就变了。 那为什么对中国利好呢？ 因为刚才他已经讲过了，因为他不想美国把太多的兵力放在东亚保护人家，他认为他吃亏了。如果他是把兵力往回收缩的话，那就把整个就是在过去这些年来所谓的这个全球战略这个部署，美国的战略部署，就是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本来就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也就4年了嘛，马上就3年了。美国整个全球最先进的武器60%就在我们周围，这个差别就不得了了。要是往回撤的话，那剩下来可能就剩下10%，这10%那这个亚洲那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国就没什么担忧的了。 但中国这些现在马上就准备好了嘛？你现在等于说你过去你是对着一个美国，你现在要对着日本、对着韩国、对着菲律宾，不同的这些小的这个各为其主的出来，难道真的是好事吗？ 让我当老大太快了，是吧？ 稍微有点快。 真空啊，就是为真空嘛。 稍微有点快。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看一张台湾挺逗的一个街头照片啊，这个台湾现在就是为了宣传治安好啊，一名19岁少女。日前因彻夜狂欢不胜酒力，于夜店外暗巷静静醉卧一晚，未遭外力侵入，原封不动完好如初。警政署发布新闻稿证明，新政府上台后台湾治安有大幅度改善。 这个也是特朗普风格。 特朗普风格。 这是小号的特朗普风格。 卖萌这个是。 如果说把这种事情要推广出来一个，万一出来一件事，他马上就会起诉所有的这个公安官员。 哎，所以你知道，我就是说，这个台湾风光啊，他现在你看这些两年出的这些个事儿，弄个学生兵啊，光机要把个导弹物发射出去啊什么的，就是，而且当然我不是台湾人啊，但是我实际上替台湾人觉得挺心疼的，就是几十亿，照特朗普讲几十亿美元，这都是台湾人民的血汗，这个经济这么差，钱呢？问题是你买这些美国的军火，我真弄不明白。说实在的，我当然不太了解台湾情况，可是我从一个很实在的角度讲，打完全指望不上这些军火。你买这些军火，你说真打起来，如果我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我不要武装了。那世界上有的国家是这样吗？我不要武装了吗？打不过，我就中立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 你至于拿这么些钱给他交税吗？ 可是大陆和台湾技术上来说还是处于战争状态嘛？你两岸那个和平协议还没签吧？你 不是有用才好、啊？ 我知道好多这个都没有用。 花这钱干什么呢？ 是都是没用。可是你作为这个政府首脑，或者是说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他不能不做这个动作。 你面子比里子还重要。 他是美国方面呢也有这个抱怨，说台湾呢就是这过去的这个20年来，就是 GDP 中间用于军火方面的，不管是买还是自个儿造，比例是。太小了，这点小比例呢，根本就保，就万一两岸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根本就不至于抵挡一下。 你只能靠美国嘛。 所以美国呢就讲，这个也是台湾就是最近无聊的事儿。一方面呢，在我们美国把保卫台湾的这个最后的希望放在美国身上，然后自己呢也不愿意出钱，然后自己呢也不愿意去花这个心血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所以呢，这些年来呢，台湾方面呢。当然这也牵涉到这个美国极右派的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说为什么 台湾方面、美国方面也不想把最好的武器卖给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人内心里是反对独立的，他喜欢统一。 哎， 说你把这个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以后的话， 将来统一了，全归大陆。 不要将来统一， 现在 十年以后， 十 年以后，他说你最先进的武器就过来了， 全给人俘虏了。 因为打内战的时候就有句说话，他说运输大队长， 是吧？蒋介石运输大队长 就有过这个事儿，所以他们是有过先例的。所以这个故事后面有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蔡英文说，我只是军火的搬运工。 对啊， 哎，我觉得这事儿台湾挺难整的， 是 搞一些这种小动作，但是有对大局呢完全起不了。